所有安慰，永远 OK。 在世界的一个角落。要爱，只能够向天祈求。无论是什么年代，为什么伤害，热心随手可买，随手可买。

次迎着浓烟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